OK，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聚集在此的圣徒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身份，其中就是，我们既然蒙爱，我们就是爱你，也彼此相爱的人。这个是我们的记号，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但也是时常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这到底何为意思，也并不是很明白。这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展现出来，也必须要展现出来，是吧？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还有以下这一段课程连续讨论爱这个主题的课程。祷告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今天是第31问，那我们看一，我们还是念一次好了。第31问，何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神透过基督对他子民的爱，以及神子民对他的爱，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神在他儿子里面爱我们，以及蒙爱的人爱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这是基督教信仰的 mark 标志，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也说，人家怎么，别人世人怎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呢？你们是基督徒呢？约翰福音13章，叫你我赐给你们一条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因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基督徒身份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为什么呢？对，我再问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答。啊？为什么？为什么爱是基督徒身份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或者 mark 或者标志？是世人是凭着这个来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因为领受了爱。 因为领受了爱。OK。好，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得到决定性的回答，但是我们今天开始就思想。为什么爱是这么的重要？有的时候在基督徒的生命或信仰的生命之中，我们时常用一些字眼或者属灵术语用太多，我们反而不太知道它真正具体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彼此相爱，爱上帝，爱神，爱基督，这是这一类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彼此相爱？到底什么是爱？到底什么是爱上帝，爱神？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回答的是，因为上帝就是爱，按照圣经的启示，上帝是爱，所以自然我们身份的定义最基本的单位最基本的标志就是爱。为什么呢？怎么样延伸出来？因为上帝是爱，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right？ 那所以世人都可以说我们，那世人都可以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但是我们会讲的更多，我们不只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按照他儿子的形象所重新造的， right？ 所以基督徒，唯有基督徒才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爱，才真正的可以行出爱。 OK， 那我们会，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里一再重复的，爱如果你真的要讲到它的 essential 最基本最基本的定义，它到底是什么？爱就是上帝。所以如果是以此以此根据，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那么我们也必须说，真正懂得爱，真正领受爱，真正能够爱的人，必然是信这位上帝的人，有他真正有他形象的人。 而且这个形象是在他儿子里面恢复的人。所以你看到马克琼是在答案的时候，他答的时候他并非说何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答神爱他子民以及他子民对他的爱，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础。他特别讲到是神透过或借着或者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对他子民的爱，以及神子民对上帝的爱，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OK， 爱的基础，正因为我们信的神是他的本质就是爱的这位神，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自然应该的说，合理的说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mark， 最基本的基础，最基督徒最基本的标志就是爱。那我们思想一下，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这个的意思神就是爱，约翰一书那边所讲的，这个有一点是理所当然尤其是基督徒，或你在路上走的时候，甚至可以在电线杆上看到神就是爱或者神爱世人这一类的标志。但是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不只说他爱，他就是爱，为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位上帝就是爱？OK， 他神爱世人，他怎么爱世人？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 OK， 这是爱的表现。但是我们在这里，你看到这边这一段有一个你需要把它改掉，这边我讲到说他既是爱的主体，他是爱的那一位，他也是蒙爱的对象，可以这么说。那个英文是应该是 object 不是 subject。 第二个这是主体，这是我中文不好，客怎么写，或者对象 ，OK， 所以第二个应该是 object，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过来，不是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 the doctrine 的我们三一的教义是这么的重要，或者神在自我启示中，他自我启示，他是一位三一神，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位格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他既是爱的主体，也就是他是爱，可是他首要爱的对象却是。位格之间彼此的爱，父爱子，圣灵为父子之间的 bond of love， 爱的连结，这是非常古典、非常经典、非常正统的叙述三位一体之间关系，其中有极大奥秘，但是却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叙述，用爱来叙述三位一体本质，就是爱的一种言语或者论述。也唯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可以说他就是爱，也唯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可以说，我们可以说神就是爱，但是他不需要有一个外在的爱的对象。也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独一的真神，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他必然有一个特性，他是上帝，他不需要其他上帝以外的东西，有一个自给自足 aseity 自给自足的这个本性。如果不是自给自足的上帝，那么定义上他就是需要某些其他外在不是他本身的神，那这个就不能成为上帝之所以是上帝的上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上帝本身或者不管你怎么理解他，其中有一个特性必须是自给自足，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他是爱的话，而他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给自足，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对象。所以现在的基督教或者在甚至在教会里面，福音派教会里面，甚至会说上帝有一种论述或者有一种教导是上帝需要创造我们，因为他需要，他是这么的，他就是爱，可是他需要有爱的对象， 所以他需要创造出人，所以他的爱的对象可以有所表达或有所对象。但是正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一神，他不需要创造，他是永远自给自足的。那个创造是他的外在的工作，或者他是一个 accident， 不是他本质，他需要做出创造。那我们怎么理解说他不需要外在的爱的对象？正因为他是三一，三个位格，所以我们可说他的自给自足是他三个位格在永恒之中用彼此相爱来形容，在永恒之中彼此相爱而得到永远的福乐。他不需要在他自己之外再找到这福乐的来源，找到满足。 OK， 但正因为是这样子，这位上帝他也不是一个概念，或者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有一些希腊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抽象的神，跟我们他是非常非常超越的，他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能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物，然后他是造物主，他不只是有这个超越性，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他本质上必然是超越我们，跟我们不一样，或者用改革中的一个就是有限的不能涵盖无限的这个原则。他不只是超越，他不只是阿塞完全自我独立，他不需要有外在的因素来满足他，但是他却也有关系性，他是 relational 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独立自主而完全这个关系性这个字句完全不能应用在三一神上面。他之所以有关系性，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之间有关系，我们可以说三个位格之间可以彼此相爱，所以他既是爱的主体也是爱的对象。唯有三一上帝的自爱是不荒谬而自然。 OK， 所有的自爱，如果你仔细想爱的定义，必有一个主体和一个对象，如果这主体和对象是同一件事的话，它其中就有一个逻辑上面的荒谬或自然，或者现在心理学会说最终自恋 narcissism 是一个不正常的疾病嘛，或者状态。 OK， 我们现在都会讲说现在非常的强调人要先自爱，甚至在教会里面时常讲的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你就必须要先爱自己，你才能够爱人如己，这是完全很错误的概念。 OK，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爱自己，如果你不先蒙爱然后爱上帝。 OK， 但是就自爱来说，爱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却是唯一一个，这个是不荒谬而且是最自然或者最属于他本质的。如果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他有三个位格的话，他必须要自爱自我满足，永远的福乐必须从自己源出。 OK， 正因为他有三个位格，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再讲到更多一点。所以 Mark 这边如果你看到引号的里面大部分是 Mark Jones 的那个他的书里面写的，因为我现在在翻译这本书，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会按照进度，如果我有翻译到这一章，我可能会直接引用他写的。当我们在爱里面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有份于三一神的生命，若把爱从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挪除了，我们就成为万物中最可悲的。如果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却无法爱他，却不能够真正的爱他，这个知识不能以爱表达出来，这个盼望不能以爱表达出来，我们的信心不能以爱表达出来，那我们就成为万物中最可悲的。信心与盼望切切的寻求爱，你既然有这个信心的对象，你既然有这盼望的对象，你应该自然会爱这个对象。这就是信心和盼望切切的寻求爱，如同新生婴儿哭啼讨奶。所以我们想一下，爱是我们信仰的标志，这是 specifically 特别是具体讲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标志。为什么呢？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什么？ 或者说从人的角度中出发，基督教的信仰关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信基督什么？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救赎。OK， 所以爱是我们信仰的标志。我们信仰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是罪人，无法救自己，而上帝的儿子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而这个救赎是基于上帝在基督里的爱。我们盼望和得救之永恒基础。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这个大家是很熟悉的经文。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注意，以弗所书当然是与基督联合这个教义。以弗所书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教义。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在基督里，凭着基督，借着基督，因着基督这类的文字不断的重复出现。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什么？爱我们，就照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所以我们拣选，我们蒙拣选，我们蒙在他的儿子里得拣选，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要借着基督的儿子名分，这就必然是关乎我们要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就必须，这必然是关乎他必须要有救赎之功，否则堕落之后的罪人已经失去那上帝儿子名分。 right?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你们继续看下去好了。所以Gerhardus Voss 霍志恒会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必不终止爱我们？这个跟得救的确据就有关系了。他会不会有一天不爱我们，因为他看我们时常犯罪，没有办法，还致死不了某个罪，或者我的服侍不够，或者等等等等的。霍志恒他提出，神必不终止爱我们，因为他对我们的爱从来就没有开始，如果没有开始就没有终点。大家有想法吗？如果是在永恒之中，他因爱拣选了我们，他的爱就没有时间的开始。如果在永恒之中，他因着爱就拣选了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么这爱就没有定义上就不可能会终止。另外一段经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永远的爱就是没有终止，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 OK， 我们在想，神必然永远爱我们，因为正因为他是爱，更具体一点，正因为他是三位一体，上帝他就是爱。更想一点，正因为他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彼此永远必然永远相爱，永远满足，永远福乐。再想一点，神必然永远爱我们，因为他是在他儿子里面因着爱拣选了我们。如果他要停止不爱我们，他就必须要停止爱他的儿子。我希望借着这一类的，这不外乎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我们开始思想神的爱，我们都会挂在，你可以，这神的爱的奥秘，或者神的爱的他之深之广阔，他的，从这边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如果他要停止爱我们，他就必须先停止爱他的儿子。爱基督就是爱我们，反之亦然，爱我们就是爱他的儿子，因为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上帝爱我们，并非因为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另外一种教会里面可能会不自觉会有的一种错误的教导。 好像天父父是一位很严厉很蛮有圣洁蛮有公义的上帝，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等到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向父说，父啊，你看这些人，请你原谅他们，好吧，我为了你的缘故，然后我原谅这些罪人。好像就是说儿子要平息父的震怒，这个概念用来父本来是定义要惩罚我们，可是他儿子却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是儿子爱我们，可是父是要惩罚我们，可是因为儿子 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父就平息了父的震怒，就有点好像好吧，因为你的缘故我就爱这些人，我就赦免这些人。我刚讲的这个大家在教会中或者在其他教会中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论述？ OK， 这不尽然，并非因为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父回心转意，本来要定义要毁灭我们，本来要按照我们的罪惩罚我们，并非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父就说好吧，那我就，而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诶，你听得出来这边的差别吗？ Think about this， 仔细想一下，在本质之中，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永远满足的爱，可是他在永恒之中，他不需要拣选我们，他不需要创造世界，他却在他儿子里面拣选了一群人，也知道这群人他们会堕落，他们会犯罪，他们会不爱神，可是却预定定下这些人，然后叫这些人在他儿子里面得到儿女的名分，然后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活33年，最后他的儿子就是永恒之爱，父爱子，子爱父的那个儿子，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叫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父爱我们。所以这个理解，这个对你对我们神的理解应该会开始有点改变，如果你一直教导就是神是定义要按照公义圣洁审判人的，只有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才叫他回心转意，好像这种应该会有所开始对他的理解有所不太一样，因为他早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他送他那挚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OK， 所以神的爱中间是没有分开来的，没有好像是子是爱我们的，父是震怒于我们的，然后是因为子的工作，然后神才回心转意。神的爱我们从出现同一个意志，同一个 energy， 同一个工作。 OK， 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right？ 这个约翰一书的直接讲到，而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为什么爱我们？为什么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拣选了一群人，在他儿子里面得儿子的名分？所以父爱他的儿女。为什么？恩典和荣耀得着称赞，没错，这个是神爱我们，不是就是为了爱我们，最终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OK， 但是我们可以再想一下，这是关于另外一个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在某种程度神爱我们因为我们可爱，这个通常在教会中表达出来，青少年团契最多，孩子，不论你做什么，神都无条件的爱你，你就是活出你的自己来， 你要活出你的潜力，找到你的自我价值。神是爱你的，或者这一类的言语，神爱你是因为你是值得爱的。或者成熟一点的基督徒，不自觉的，也许不会用这种青少年暖男基督的表达方式。另外一种就是，神会爱我们，因为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因为我很虔诚，我很热心服侍，我时常认罪悔改，我一个礼拜戒食、禁食三次、两次，十一奉献等等等等，不自觉这种律法主义的精神，其实最终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可爱的，所以神按照这个爱我们。但是我们 OK， 我在这边稍微岔题一下，之前我们已经讲到，我们也的确有一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神取得神的悦纳，对不对？所以神的爱，我们之后应该会讲得更清楚。神的爱按照改革中的传统，尤其是改革中 high orthodoxy 高正统经验神学，这个神的爱它会帮助我们理解，可以分成好几种。神爱他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个爱，神特别爱他所拣选的人，又有另外一种爱。神在时空之中又差他的儿子来，在这个爱在时空之中又表达出来，然后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为罪人死是另外一个爱。但是不只是如此，另外一种就是的确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而讨神的喜悦的另外一个爱，或者是叫友谊之爱或者满足之爱。这个爱是只有圣徒才有的，也就是说你越效法他的儿子，越像他的儿子，其实就是神不能不爱有他儿子形象的人，那么自然越有他儿子形象，也就是说越成圣，越战战兢兢做你成圣的功夫，越近前的他就不得不爱的越多。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并不是这个，这个是蒙恩之人，上帝的儿女才有的爱，我们现在先讲。但是我们讲说神在我们还没有表达任何可以得他喜悦的行为之前，他就已经爱我们。我们讲的这个爱并不非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好，本身比其他人更可爱，或者我本身比其他人更聪明，我的心更软，这个是通常很多，甚至我的心比较软，所以我会归向上帝。他的心怎么那么刚硬，他为什么不归向上帝？我的心比较软，所以我当领受这救赎，那你的心跟所有其他人的心都是一样刚硬，只是以不同的程度表达出来。所以上帝爱我们并非我们可爱。所以马丁路德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天主教的爱的这个概念 charity 的这个概念，他特别会说，相较于人寻求悦己而形成的爱，我们通常爱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有可爱的，我们会爱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本身有一个让我们会觉得他是可爱的定义，就是如此嘛，他可爱所以我爱。相较于人的这种爱，神的爱不寻求悦己，如果他要寻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寻求讨他喜悦，让他觉得他值得爱的，没有一个人有。反而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在我们中间创造出那悦己的，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可以讨神喜悦的，这跟刚刚讲到的这个满足之爱就有关系了，或者友谊之爱，按照你的行为上帝会爱你多少的，因为那是上帝在他儿女之中所创造出来，因为你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要叫你们立志行事都按照他的旨意行。 OK， 所以神的爱如果说他是要凭着他先看谁比较可爱，哪一个东西比较可爱，谁的行为比较可爱，那没有，他没有可爱对象。但是他的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他因为爱我们，所以在他的儿女之中 创造出那可悦纳的，可蒙他喜悦的。所以神是爱罪人，不是爱罪人之中某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多罪的人，不是爱罪人之中某一些比较聪明、比较会想、比较能够回心转意、比较心比较软的人，不是。神爱罪人，神爱邪恶之人，神爱的是愚昧的人和软弱的人，好叫他们成为义人，好叫他们成为好人，有智慧的人和刚强的人。与其那需求自己的好处，神的爱永溢而出，赐下好处，所以罪人悦目。如果一个罪人能够蒙神的喜悦，是因为他已经先蒙神的爱了，并非因为他悦目才蒙神的爱，先后次序。OK， 所以 Augustine 奥古斯丁明白，人对神的爱必然是基于缘起神对我们的爱。这其实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所以他可以说凡不爱神的都是末路人，都是 Antichrist， 定义上就是反基督。他们可能上教堂， Augustine 说他们可能上教堂这些人，但是他们不能算为神的儿女，生命的泉源不属于他。所以这只不过是响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的，如果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基本上就是凡不蒙爱的人，这人可诅可咒；凡不得救的人，这人可诅可咒；凡没有领受上帝恩典的人，这人按照他本性和他的行为是可诅可咒的。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想法？我们蒙爱有一个目的，或者刚刚跟安藤弟兄讲到的是有关系，为要我们爱，为要我们爱上帝，荣耀上帝。上帝对我们有何要求？大家都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敬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right？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那我们如何爱上帝呢？这是问题，大家可以回答。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是的，所以具体的，尤其改革中讲到爱这个第三个神学美德兴旺爱，一向的传统都是以十诫来解释。这个你到其他教会讲，他会觉得很奇怪，十诫不是是诫命吗？第一个他问题是我们基督徒还需不需要守十诫，这个他就需要大部分的福音派教会就需要解决。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守诫命是爱，但是刚安藤弟兄讲到的，你们就是我们主的，爱我的人就守我的诫命，你们若守我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等等等等，的确没错。但是我今天要问的就是，除了这个守诫命是一个上帝赐给我们守以表达我们的爱，蒙爱的人活出爱上帝人的方法或者指引或者指南，我想我这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爱上帝。另外一种问的方式就是，我们透过什么管道爱上帝？除了这个外在的方法之外，静宏讲透过爱基督，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很理所当然，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今天 anyway， 今天讲了很多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不应该觉得说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不需要时常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 reform。 爱神爱神爱神，容神义人等等等等，我们要爱上帝，时常在敬拜之中我们爱上帝，这变成非常的虚幻，非常的非常的抽象。但是具体的爱上帝，你必须要只有唯有透过爱基督 你才爱上帝。 OK， 或者你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是说我们爱上帝是非常以基督为中心的爱上帝。如果没有儿子就没有父，如果不认识子就没有父。古代的时候是借着先知多方多次晓谕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唯有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说爱上帝是一种很抽象很具体的爱上帝，那跟其他的爱神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你爱上帝，你具体的是你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我有透过他你才能够得到这三一的上帝。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到他。人看见我就是看那差我来的，因为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 OK， 等等。所以你必须爱子，你才能够爱上帝。所以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 focused 以基督为中心的爱。我们要如何效法上帝？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效法上帝，以弗所书五章，你要如何有上帝的形象？你要如何如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享有他的本性 essence nature， 如何享有他的 essence 或享有他的本性？如果他的本性就是爱，而他怎么表达他的爱呢？父爱子。如果你爱儿子，你就是效法父，你就是效法上帝。爱基督就是效法父，就是有份于他的本质。 OK， 因为父他首要爱的对象不是你不是我，父首要爱的对象是子。在永恒之中，子首要爱的对象是什么？不是你不是我，是父。而圣灵是父与子在永恒之中 the bond of love， 爱的连结。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在永恒之中，他们首要是彼此爱的对象。所以你要效法父，你就效法他，你有份于他的本质。或者刚才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爱的话，我们就有份于三一真神，就是这样子。你爱他的儿子，你就是效法父。那你在他儿子里面蒙爱，你领受了爱，所以你可以爱神。你爱父就是效法他的儿子。但是基督很明显的非常在乎蒙爱的人要爱他 right， 并非因为好像他没有这个他就，但是的确这个是就是关乎满足的爱，或者第三种的爱，我不知道第三还第四种，严格来讲love of complacency，得到满足的爱，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的爱，所以我得到满足的这种爱。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并非因为这种爱神爱我们，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了，所以蒙爱的人可以行出这种讨上帝喜悦的爱，爱上帝和彼此相爱。所以就此来说，我们可以说基督的确是在乎我们爱他，所以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可是你注意，你怎么爱我？不是就是我爱你。这个跟人的行为、人的敬虔、人的成圣就有关系。人是否忠实于子所给他的命令就有关系了。怎么，彼得要怎么样爱基督？基督非常 care，非常的在乎彼得爱不爱他。所以我们通常那段经文是说，因为他要给他三次悔改机会，耶，没错。可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主在乎，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他爱我们爱到蒙爱的人必须要爱他，因为我们的主非常的在乎这位彼得要爱他， 但是我现在问的是彼得要怎么爱他，这个跟关乎就是 love of complacency 满足之爱行为的，你凭着你的好行为可以讨上帝喜悦，可以讨他儿子喜悦的爱。所以彼得要怎么爱他？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他必须要守基督下他的命令，就长留在基督的爱里面。他不能只是抽象的讲说 Yes 我爱你，他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 OK， 这之后我们会再讨论更多的。对基督的爱是显而易见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是毫无保留的，没有 reserved， 最终也是不自觉的，或者 unselfconscious， 就是不自觉的，就是不在乎其他人的看你怎么样。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那个女人把那个香膏打破的，然后为基督抹膏在基督的头上，然后用头发抹他的脚的那个女人。所以耶稣会对那个西门说他对西门讲，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这是周遭都旁边都是有人 ，right？ 然后这个女人应该是一个犯了许多罪的，耶稣自己讲，她的罪是许多，在众人眼中是罪人的，跑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不顾当时的 social conventions， 不顾当时的所有的任何的社交或者宗教礼仪，用嘴亲耶稣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应该就是她最有价值的东西。You know， 这个女人为什么她要把那个打破，把那个香膏的打破，然后叫？所以通常，我相信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她需要打破原因，是因为那个通常是一个女人一身的嫁妆。所以它是用封起来的 ，right？ 既然是封起来，它没有办法打开，就必须要打破。那其实你仔细想，其实完全不合理。它如果可以封起来的话，不管是 wax 或 seal， 它是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所以它可以用其他方式打开。它打破那个，因为它是不顾一切 ，right？ 这是我最好的，我要给我的主。不是因为只有这个办法，但是凭着这办法，这就正显示他是不顾一切，毫无保留，完全不自觉的，不顾人家的看法。或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边，他说：“你们看我们好像发疯一样，如果我们为了发疯，也是为主的原因。”五章十四、十五节，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或者那个激励会控制我们。因为他为一人死，众人就死了，好叫这些人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基督的爱跟一个圣徒如何活是有关系的，那是不自觉的，人家看起来好像你发疯了，但是那是因为你已经蒙爱，所以你活出爱基督爱他的样子，你根本是不自觉的，你是毫无保留的，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基督是凭着那奇妙圣善之爱，舍出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的一切，所以他这个最深刻的爱就必须要求我们 demand from us, require of us, 以最 passionate, 最炽烈的爱回应。除此之外，因为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是以最激烈的爱回应，那么我们可能领受的不是那他奇妙圣善舍出他灵魂、他的生命、他一切的爱。蒙爱的人 活出爱，是因为我们蒙的爱是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活出的爱如果不能够彰显或者应对我们所蒙的爱，我听到那铃声了啦。我们就必须问说，我到底有没有领受这个爱，我到底是不是受到这个爱的激励或者控制、okay. 好，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天父，感谢你，若非你爱我们，我们真的是毫无盼望，我们就不知何为爱，我们就是任凭己意，到最终只不过是领到灭亡。但是说实在，到最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爱我们，但是却是因为你儿子的缘故，你爱我们，在他里面你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就必爱我们到底。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也让我们的感谢总是合宜合乎配我们所领受的爱，也让我们的爱在敬拜中真的是敢展现出来。我们敬拜不外乎就是爱的表达，因为我们爱你，所以我们要荣耀你，因为我们爱你的儿子，所以要荣耀他的儿子，都是凭着你的话语，在你的圣灵之中我们可以行的，也应该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